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。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，我们一起读书吧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-4417 8886-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-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离开三界沟回家，路上无话，到家了。他娘正着急呢，你哪去了？去了好几天呢。张作霖说瞎话，他娘呢也没深追问。张作霖一块石头落了地了，心说下一步该办我的事儿了。这天他把王德发、金立平给找到他那屋去了，酒菜都准备了，关上门不让旁人听。两位哥哥，你们俩知道我上哪去了吗？你不是张了钱去了吗？也对，要说不是没张了钱呢，也是瞎话。我去找好朋友去了，我借了点东西，我打算找程大晃报仇啊！这口气不出来就得把我憋死。你怎么报仇？怎么报仇？血债要用血来还。他把我收拾的死去活来，我也得如法报复。我能叫他好受得了吗？话虽如此，你老程家有钱呢，家里还养着俩炮手呢，那玩意儿户大人多，你不得吃亏吗？甭怕那个，胆小不得英雄做呀。我不求别的，我求你们二位给我帮帮忙，打打下手，活我去干，你们就给我打打下手，跑跑龙套就行。行啊，那我们干点什么？干点什么？我李平哥，你正好也没事儿，明天呢你买几包果子到程家洼去一趟，去见见程大晃，你就说上回的事儿呢给程爷找了不少麻烦，承蒙程爷高抬贵手，不究既往，我们非常感激，我代表老疙瘩了给您送点礼来，您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反正你又会唱大鼓，什么词儿你没有啊？ 但呢，这是假的，实则你去替我摸摸底，你看老程家都有多少人，程大荒在家干什么呢？你探听明白了就算完事儿。晚上我就找他算账去。你打算怎么算？怎么算？我打算把程大荒这小子逼了出来，逼了到什么地方我还没想好呢，等我猜测到，我他妈绑他这片，叫他们家也拿钱赎，让他加倍受罪。他们家要答应还则罢了，不然我就爽票，爽票就把人整死。王德华和邢丽萍哪干过这个，听张作霖一说呀，俩人什么也吃不下去了。邢丽萍那脸都绿了，老嘎子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，妈咱对付不了人家。什么？丽萍哥，你胆小，你等，我不用你行不？我瞅你活的窝囊。别呀，老嘎子，你这火怎么这么大？我是说，就咱仨人，我们俩还是窝囊废，又帮不了你什么忙，你万一再吃亏呢？张作霖在腰里撑，把六轮子拽出来，啪往桌上一放，有这玩意儿你们怕什么？啊，你闹了半天整这玩意儿去？对，我有这颗枪，我什么也不怕，能敌住他千军万马。你们俩要胆小，趁早别去，就我一个人的。你说事儿濒到这儿了，王大发是个秧子，人还窝囊，还胆小，一瞅这要干真事儿，王德发腿肚都有点转筋了。但是呢，一看张作霖的火气那么爆，还不敢说别的，行，舍命陪君子，这满脑袋掉了，我的儿子都要哭了都。张作霖也不敢乐，二位不勉强啊，你们放心，没你们什么事儿。这事我自己去办，出了楼子我担着，伤你一病的。马上他们按计划行事。第二天张作霖揣着枪，化了化妆，带着王德华、邢丽萍起了身了。邢丽萍买的果子点心奔程家洼，张作霖在外边一踩到那野地有一座三义庙，那庙香火也不盛，院墙挺整齐，但是大殿呢已经有点坍塌了，这院里啊就变成厕所了，来往的人都上这儿方便了。张作霖看这行，我他妈把程大荒逼了出来，就搁他三义庙，然后叫他们赎啊。他盘算着不说，邢丽萍到了老程家了，砸开门等进去，管事的问什么事儿。邢丽萍一笑啊，我打算见见程大爷，我是二道沟的，大概有认识我的，我是耍手艺的剃头匠，我叫邢丽萍。啊，听说过，我们大爷不在家呀。哟，哪儿去了？上海城办事儿去了。我们大奶奶在家呢，你等等吧。结果啊，程大荒这小子捡了个便宜，有一套买卖打算做，不在家。他这媳妇儿也不是好人，从奉天呢赎出来的妓女，有个绰号叫自来红，在这当家主事，书说简短，他亲自接待的邢丽萍，邢丽萍会来事儿，小嘴能说，把礼物往上一献，就说谢过程大爷，咱们怎么回事？自来红也知道这个事儿啊，算了吧，哎呀，往后啊。为人处事啊，多加检点就得了。我们程大爷呀，别看脾气不好，人心还是不错的。150两银子就答应了结了，不然的话，那老张家还不得坑家荡产呢？ 是是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。 那大爷什么时候回来？ 那可不一定，他一高兴啊，还许年根才能回来呢。 啊，那好， 小人我就不叨扰了，我告退告退。临往外走的时候，邢丽萍就发现房檐下有把椅子，坐着黑胖子。这黑胖子有30来岁，腰里头别着家伙，就知道是他们家的保镖。除这么个人之外，还没看着旁人。就这样，邢丽萍离开这儿了。等到了村子外头树林里头，张作霖在这等着呢。邢丽萍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张作霖一皱眉，他妈的，真不巧啊，妈，这小子不在家怎么办呢？等着他，他不定什么时候回来，我这着急啊。又一想有了，既然你老婆在家呢，我就绑他的票，我看你他妈着急不着急。张作霖打定主意回到家了，让他姐姐帮忙给他做了个面具，因为这次他上三界沟没白去。那个张世飞呀，给他讲了不少事儿，张作霖都是从那儿学来的，真人不露相啊，干这种事儿，脸上什么化妆都没有，这玩意儿不好办。做个面罩，抠俩眼睛，这玩意儿一套上，声音再一变，一般人不知是谁。另外呢，还做了个黑褂子，腰里系着根大布。果然把这套穿上，就变了。把他姐姐吓得心惊肉跳啊！我兄弟，你整这干嘛？哎，姐姐，你甭管了，我叫你怎么干你怎么干得。大兰明知道不是好事，不敢劝。等给做好了，张作霖一实验，心满意足，当天晚上就行动，让那王德发在三义庙这放风。王德发腰都直不起来了，哎哎哎，我的妈，那都要吓死了。这邢丽萍呢，在小王家坨的村口，张作霖告诉你不能露面啊，如果我们打起来，你们抽身就跑，千万别管我。哎哎，我知道。张作霖嘱咐完了，拎着六轮子进了小王家坨，盘子早都踩好了，从后墙这张作霖先爬到树上，然后蹭窜上墙头，身子一吊个跳院里去了。因为邢丽萍踩的盘子，他们家没养着狗，这是最放心的事儿。蹑足潜踪赶奔程大晃的卧室。奇怪的是，程大晃没在家呀，灯光没直面，屋里有人说话听不太真。张作霖爬到后窗户这，把耳朵贴在这儿仔细听，也没听清楚。后来他仗仗胆子把这窗户纸捅了个窟窿，往里头看看，床上的帐帘撂着呢，外边八仙桌上灯没纸，听见有人在屋里吃吃吃直笑，知道不是好事，心说莫非程大晃这小子回来了，要不就是自来红没说实话。他拎着枪围着宅子转一圈，别人都在熟睡，没事儿了。张作霖仗着胆子回来，轻轻地推着房门，他进了屋里。俺成，就窜到床前，用手一撩这床帘，把枪就举起来了。白天呢，床上躺着一男一女。谁呀？本宅的女主人自来红，那男人可不是程大晃，正是他们家的炮手，叫周老黑，就是邢丽萍看见那小子腰里带家伙的。闹了半天，这自来红不是好人，老爷们不在家，他就跟这保镖，哎，他们俩狗扯羊皮，正好让张作霖给堵上。张作霖把手枪这一晃，把这一对狗男女吓得都没脉了。趴下！哎， 我们听话。趴下了。张作霖一滑了，那周老黑这小子有一颗独角龙就在枕底下压着呢。张作霖把这枪就没收了，然后不容分说，先来点下马威呀、啊！把这六轮子一吊这，拿这枪把子照着周老黑的后脑勺和后背，啪啪啪啪啪，就十来下，把这小子打的小狗叫啊！打完了，张作霖拿绳把他捆上了，把自来红也捆上了，然后就说：“知道我谁吗？”他戴着蒙面罩呢，谁知他是谁？哎呀，好汉爷爷，您是绿林好汉。毛的嘞的，常大旺哪去了？上海上做买卖去，没回来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一定。张作霖一听这是真的了，自来红没说瞎话。然后他用枪管指着这个周黑子，问你叫什么名？ 免贵姓周啊，因为我长得黑的光，我叫周黑子，也叫周老黑。 你是干什么的？ 我是雇来的保镖，我不是他们家的人。 那你干什么的？ 我不是人呢，我打算取个乐子。 拉着啪啪，左右又是一顿嘴巴子。妈的，程大晃瞎了眼，妈雇你这么个东西，他当了王八他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周黑子，今天爷爷高抬贵手，饶你不死。哎，我谢谢爷爷。慢着，我留下你这口气儿，非为旁事。你告诉程大晃一声，就说好汉爷爷潜在这儿，需要文银500两。听见没有？ 听见。 文银500，让他明天晚上这时候给我送到三义庙。出了村子不远有座破庙，叫三义庙，你知道吗？ 知道知道，我还在那拉过屎呢。 就是那，就这时候啊，把钱送去还则罢了，要误了一会儿我就爽票，我把这娘们整走。 娘们 怎么？ 哎，好好好。 张作霖把自来红的嘴给堵上，让他穿上衣裳，把他捆好了，把自来红架出来，然后把他绑到三义庙，让王德发和邢丽萍看着。这两位啊，吓得心从嘴都要蹦出来了。 别 问怎么回事。张作霖说：“别多问，你们俩没别的事儿，就在三义庙好好看着这女的，不行亏待她啊。”到时候把他嘴里东西拽出来，让他喘喘气儿，该吃饭的时候给他饭吃。我在外头寻风报上，明天晚上咱这钱就来了。安叶他们不说呀，单说周黑子一溜烟跑到海城，还真把这程大晃给找着了。当他把情况跟程大晃一说，哎呦我的妈，程大晃好就没瘫在地上，一溜风回到家里边。这糟糕糟糕糟糕， 哎呦呦呦，500两那也是钱呐、 啊、好在还不太多，准备吧。冲他来说，真凑500两银子不算费事，把钱凑齐了，盼哪盼哪，好不容易快到时候了。程大晃提心吊胆，带着周黑子离开了家，赶奔三义庙。这程大晃啊不服气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我他妈姓程的，也不是省油灯，打我的主意没那么便宜，等我把人赎回来，我非报复不可。”啪，周黑子可吓坏了。 我懂你，吃亏就吃亏吧，真要把祖母奶奶赎回来平安无事，你就念佛吧。你知道来这小他妈多狠啊， 他自报是辽西的三界沟青马坎的，他是杜立三手下的人，杜阎王的人， 你得罪得起吗？就海城把全部的人马都调动起来，也架不住杜立三一划了，何况是咱们的。吃亏吃亏吧，你可千万别想这事儿。说着话，看见三一庙了。这程德晃不敢过去，让周黑子拎着500两银子往前走，程德晃蹲在一棵树后头看着，不过挺黑，也看不出什么来。单说周黑子拎着500两银子到庙门这儿了，有人吗？好汉爷爷在里边吗？张作霖等着呢，枪就在手中端着，一听来了，告诉邢丽萍、王德发，赶紧走。俩人从后门就跑了。那个这庙怎么有后门？他们掏了个窟窿，就为撤的时候方便。他们俩先走了。张作霖提高了嗓音就问：“谁？”“ 好汉爷爷，我呀。”我叫周黑子，按您的命令给您送钱来了。 站着别动。送给多少？ 500两。隔着墙给我扔进来，我先过过数。 好汉，咱话说一句啊，给钱你可得放人呢。 废话。 妈，杜三爷手底下的人向来说话就算数。 哎哎，我这就把钱给您扔进去啊。 扔。 啪嗒。 搁墙扔进来了。张作霖看看没有什么动静，打包一看是一点不少。这才把自来红绑绳给解开。张作霖二话没说，滴溜一转身，从自开的那后门就钻出去，是逃之夭夭。 周黑子等了一会儿没动静，好汉爷爷，我好汉爷爷，我进去行不？ 自来红哭着在里边出来了，人都走了，你们还咋呼什么呢？哎呀，我的珠穆奶奶呀、啊！ 走了，走了，快点回家吧。 出了三义庙，见着程大晃，程大晃又惊又喜。跟周黑子架着自来红回了家了。您说这程大晃能完得了不？他打什么主意，怎么报复咱不说，单说张作霖。张作霖等回来啊，先把这面具都把它销毁了，我这玩意儿不能留着，把枪带好了，临前回家。外人不知道，到了次日，张作霖休息过了，也缓过乏来了，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似的。告诉王德发，属你的房子地，给你，这300两是你的。我兄弟，我那房子地我都不要了，我也不熟了。你想想，我上哪弄钱去？冷不丁上那一熟，人家不得怀疑啊，这钱哪来的？再说程家洼离这也不太远，那的事肯定众所周知，人家可就合计到咱头上了。干脆我什么也不要了，咱有钱咱再另盖房子。来，张作霖一听，他想的还挺周到。好吧，要那么的，你跟我姐姐结婚，我就买点砖，或者叫乡亲们帮忙，在我们家旁边盖3间房。 哎，最好最好了， 最好是不露声色。他这机会好办，别人的机会呢，想法都还上了。都还完了，张作霖就仔细听这信儿，很了不得。这二道沟都传遍了， 听说没什么事儿。程大晃他们家被抢了，你别白活什么抢了，被绑架了。叫谁绑的？三界沟的杜立三呗。 是啊，那肯定有内线，没有内线不能， 那还用说吗？ 把自来红给绑了，官府最近派下人叫缉拿凶手，听说本地有土匪，官府放出风来了，不清查彻底是绝不罢手啊。张作霖一听，祸到临头了，我看看事情发展的怎么样，要实在不行，真应了汤二虎张四飞的话了，我非得加入土匪，活不了啊！张作霖就做好了一切准备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刺腹牌化为尖胶囊是以蝙蝠蛾、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，致电8886-4417 8886-4417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 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汇四方。